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婚姻梦前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一往前生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越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染的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期人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越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染的凄凉，谁能断留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期人。 是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晶莹。

小小的离去。

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
走，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刻在我心中你的温存到永久。和你相依为命又相随，为你朝朝暮暮付一生，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，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。和你白头偕老又相随，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，风风雨雨艰辛去共存，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，不后悔。 喜欢